秋酿，它有很干净的声线，从耳边经过的时候呢，是会顺带着过滤掉那些很糟糕的情绪的，也会有缓解烦躁、镇定安抚的一个功效，可能还会顺带着唤醒某些人想要重新的把落了灰、松了弦的吉他重新拾起来，再拨弄拨弄的想法。要知道，抱着吉他弹琴的男人，跟攥着一瓶啤酒、举着麦克风窝在沙发角落里的男人是完全不同的。可能我想说这话的时候，不小心扎心了哈，你别介意啊。周四下午的3:05，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不过如果你能点一首经典大气且能够体现水准的歌在 KTV 的话，而且还是首英文歌，我估计即便是有一些油腻形象，还是有所挽回的。比如这首歌 Careless Whisper。 Take your hand and lead you to the dance floor. As the music di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calls to mind a silver screen and all its sad goodbye.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KTV 里面点唱过这首老歌的 Careless Whisper， 麻烦你举手试一下，告诉给戴毅哈，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冒个泡。 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当年的英语四级你是考过了的，虽然不一定是一次性过的。1984年的一首老歌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当时这首歌曲是风靡全球的，在滚石杂志选出的1984年最佳100首歌曲当中排在非常靠前的第24位。虽然说现在听上去觉得听感还是有那么一些些的遥远，但是我相信这首歌曲的温度不变，带来的温情也不变。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周四下午的时间当中跟随大家一起来到和你一起唱。其实现在我的听觉状态不是很舒服，因为我今天忘带了我自己的耳机，而是用了直播间里的耳机。我现在感觉就是一个头两个大，听到全是自己的嗡嗡的回响。欢迎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的圆圆 Cherry， 他说刚才那首歌 Careless Whisper 和我一样大，你是自觉地暴露一下年龄了哈。也欢迎更多的听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戴毅保持互动和联络。 疼吗你的伤痛，不安的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心事越重。雪花一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十年而如今所幸后也一直记起，只因在那曾经的不知疲倦，曾看柴米 刹于时间。哦，年华，唯有你曾攀越的山峰和送给的快乐，在记忆中闪闪发光。是非进退难断，不断疑难，人生有去处，才有归途。但保持飞扬，唯有你曾遗忘美好的片段，像钻石一样在脑海中闪闪发光。是非进退难断，不断疑难，人生有去处，才有归途。但保持飞扬，唯有你曾遗忘美好的片段，像钻石一样在脑海中闪闪发光。 现在欢迎一些在微信平台上面来报道的听友，然后同时要感谢一下圆圆 Cherry， 看在我耳机不是太舒服的份上原谅了我，好，没有原谅我暴露了你的年龄，没关系，我还比你大三岁。我想起了前两天有朋友在身边的朋友向我有一个需求，他说想让我帮他推荐一款耳机。其实我对耳机不是很在行，我只说最好耳机选择是能够凸显出音色本身或者整个这个录音制品本身状态就好，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功能的加重啊、加低音啊，最好不要那样的一些耳机就好了。这是一首可以在周四的下午带给我们元气的一首歌哈，填补元气满满的一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歌词当中说：“是非进退难，愿生有去处，苍有归途。”也希望我们曾经拥有的美好片段像钻石一样在脑海当中闪闪发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都在唱回忆这个东西？其实我看到了一句话还是挺有意思，他说回忆还有一个别名叫做珍惜。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你好像波米亚贼回家，网友来又起心呀呀，睡了一下清醒一下，你眼看窗外到了哪儿，你的爱就像星辰，偶尔很亮，求微光能挡风寒，洗干碗也就不怕难，不敢乱造风声哭喊，我要你别的都不管，倔强变勇敢，茫然变释然， 进入到了冬天，但从体感温度上，还有包括我们穿衣的薄厚上来说，我们感觉还是在深秋。把这首歌也带给喜欢他的收音机旁的 One Candy 这位听友，深秋时节临近了女朋友的生日，感觉小小的焦虑。要谢谢这首《爱在深秋》，也是其实名副其实的爱的小折磨也在深秋。别太发愁哈，我觉得送礼物这件事情呢，谨记两条，不能越送越贵。不能越送把这送到坑里面哈，不能给自己刨坑，当然还要下点心思哈。另外欢迎一下猫 CC 说，前两天太忙没法听直播，冒个泡。冬天好，问戴姨昨天在立冬的饺子吃饱了没？吃了，蹭了我们家一岁小朋友的馅料，特清淡。Oh.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嫂子，嫂子，借你一双小手，捧一把黑土，先把鬼子埋掉。嫂子，嫂子，借你一对大脚，踩一溜山道，再把我们送好。 在经典音乐回顾这个板块当中已经听过了李娜的好人一生平安，但是这一首嫂子颂真的是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带来了李娜的这首歌。当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首作品，我相信即便是90后或者00后，你可以回家问一下家里面的长辈，他们一定当年听过这首歌，当年也都是李娜的粉丝。你看，嫂子，嫂子，借你一对儿大脚，踩一溜山道。我把词儿唱串了。这首歌呢，当时是电视剧《赵尚志》的片尾曲，张千一作曲，裘毅作词。当年很多像我一样才十几岁的孩子，可能虽然不太知道、不太理解抗日战争那些年的事情，但从书本上面后来呀是记住了杨靖宇、赵尚志啊这样的抗日英雄、抗日将领的名字，也深深的被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歌、这样的情绪所感染。下午的3:37，继续是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的周四下午的直播，我是戴毅。今天是第19个记者节，所以呢，还是要送上来自于节目当中戴毅的祝福，祝愿我们这些和那些不放假同行们，跟往常一样哈，奔波的继续奔波，奋笔疾书的请继续，拍摄剪辑的继续做好手边的工作，连线直播的也都可以一切顺利，这就是最好的记者节。 看月光洒下来，像岁月的纯白，照耀我的心海，安然今后归来，这一刻才发现对你就像昙花盛开，时光里载满了 深深的爱芬芳在胸怀，漫长黑夜等待也不曾更改，情深为你在，有我常相。 是胡夏的新歌《昙花》，这首歌也跟歌曲的名字一样啊，很适合在夜晚的时候细细的欣赏。那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当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和你一起唱。如果想要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戴怡取得互动交流的朋友，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就好哈。谢谢大家的捧场。这真的是我当年特别特别小、特别早学会一首流行歌，嗓子送。好了，有请动力火车带来一首他们的老歌《骊山痴情花》。 山有位姑娘，叫呀叫娜娜，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一把热情像太阳，骊山有位姑娘叫呀叫娜娜，唱起那个情歌可呀可嘹亮，晚早晨黄昏甜甜的，痴痴等她心上人。 太阳那个下山有一天，东山那个春到有